今天要继续在看耶稣的荣美这个主题里面啊，今天是第五次，神将他的心意显现给基督徒丰收教会，给我们这些神所爱的。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的时候，神跟我们说，我们就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是在神的殿里面来瞻仰耶稣基督的荣美。那同时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极大的能力，我们可以不息息的祷告啊！我不知道你计算了没有啊？从六月十号到现在，你已经花了每天十五分钟花了多少时间去祷告啊？过去我有一个口号啊，我自己每天鼓励自己啊，我说啊，我要每天花一分钟啊，说一分钟，我不是一分钟为自己，我说我要花一分钟为美国祷告啊 ，one minute a day pray for America， 就是一分钟花一分钟为美国祷告。哦，我一年下来365天，哦，除掉5天，我5天休息好了，360分钟。那也6个小时哎，但是我们现在是每天至少15分钟在那里祷告城墙上面祷告，所以你回去算一下的话，哇，这个已经超过6个小时。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啊，诗篇，我们每次都有看这个主题的经文，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啊。每个星期神都有给我们新的圣灵的亮光，每个星期神都给我们那一个经历神的大能的这些作为。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27篇第四篇，这第四节，因为这个是我们非常每句圣经都圣经经文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神就在这一个特定的这个阶段里面，神就 highlight 特别将诗篇27篇第四节 highlight 出来，成为我们一个在生命当中的一个经文。每天在那里默想，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有对他的心意更明白。好，我们来一起来，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你知道我们昨天40天禁食祷告里面的经文有什么？诗篇84篇，是不是啊？渴慕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好想望，就像大卫一样。你知道大卫那一个年代了，神的同在在哪里？在那个月柜啊，是有地点限制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卫那个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去做王以后，他已经是了，我自己已经有这个漂亮的皇宫啊，宫廷，但是神还没有居住的地方，所以他就发热心要将那个约柜啊运到耶路撒冷。当约柜这种故事太长，运进来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是国王哎，今天我这个西装外面没穿，我觉得好像 还有点不自在啊，对不对？但是大卫他是怎么样？哇，脱了衣服，搞不好他穿一件背心呐、啊，哇，那个穿着牛仔裤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在那里跳舞啊，赞美啊，哇，耶柜神的同在进到耶路撒冷来了。这是大卫啊，因为他想望神，想望神的殿，想望神的同在，他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像84篇昨天我们所看到的，住在神的殿中一天怎么样？胜过住在这个世上1000天呢、啊？哇，这是一个开启啊！星期五，我们有一位姊妹啊、哦，那一天她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来祷告会，她就感觉到这个手上啊非常的疼啊，麻木神经的疼。哇，她想我今天星期五晚上没办法来祷告会了，但是他想到了，想到我们的神是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帮助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致的神，他就为自己的手在那里祷告啊，他持续征战祷告一小时以后，他手上的任何的疼痛就完全的消失啊。他星期晚上可以来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见证啊，这是一个神在向我们说话，就像大卫一样，他要住在神的殿中一天啊，胜过一千天啊。就像星期五晚上在神的殿中与弟兄姊妹一起祷告，虽然是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祷告会，但是这一个半小时要超过住在地上1500天啊，是不是？当我们有这样渴望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荣耀就充满在我们身上，就大卫一样啊，在神的面前他也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中来询问啊，以致大卫被神称为是什么？合我心意的人啊，合我心意的人。他懂得 after God's heart， 他懂得神的心。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询问看他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心更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更明白，神的荣耀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转化。哈利路亚。好，这个就是温信啊，一件事啊，一件事啊。好，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好，我们再来看，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当我们开始七月二号开始在祷告真相上面，不单是祷告，我们瞻仰神的荣美。那一天读经的经文就在以赛亚书33章，其中17节怎么样？我们起来了，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当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而且耶稣基督是君王，他还要来，他要来地上掌权啊。虽然好像我们看到这样祷告这些文，你看每个世界最近那些中东的国家，哇，90%什么都是那个其他的什么啊，那些宗教，但是耶稣来再来之前，所有的民族啊 ，race nation 啊，他们都要听到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是君王，他在全地掌权啊，他在全地掌权。让我们看到那君王他的荣美，他的权柄，以至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我们祷告，圣经上面祷告，一个带下神的同在，对不对？第二，我们要带下神的全能，对不对？第三，要带下神的引导。好，我们有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还缺什么？我们还怕什么？而且他说必见辽阔之地，就是说过去没有看见过的，过去没有发生过的，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在神里面神的作为要让我们看见，要让我们经过。就在上个星期啊，我们有一个家庭啊，那个车子啊老旧了啊，车子开在路上啊，里面的那个引擎的那个水没有了，当然是抛锚走不动，对不对？哦，就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就祷告了，就向神祷告，求神来帮助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了？结果就发生，神就差派了一个天使啊，来跟他们说啊，哎，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免费的 ，free， 奇妙不奇妙？这个就是神要让我们经历，要看到那辽阔之地，不只是我们这一个生命要扩展，神要让我们经历神的作为的时候，以至于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有没有人说阿门？阿门，阿门。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继续啊！我在雅各那个5章心腹所宣告的，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荣美啊，5章10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要念得非常的流利啊，非常的流利啊，非常的流利。这个是不只是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诗歌，这是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荣美，好不好？我们有感情的来，一起来。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 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起地下莫要枝。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长月，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云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乳香柏树。他的口结起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好，我们一定祷告，是的主，你就是我们的良人，你就是我们的新郎，你也是我们的朋友。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们不断地来看你荣美的时候，主，你那一个荣耀，你的生命就塑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进到主至圣所的时候，主，让我们再一次跟你在爱里面这样连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完全被转化。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这里有十大的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很快的，这个过去都走过，我们很快的讲到耶稣基督的头，就讲到耶稣那至高无上的领导的能力，是我们是绝对可以相信，绝对有安全的，我们可以完全的来跟随顺服他。耶稣基督的头发讲到他专一的委身，他不但对神委身，对我们也委身，哈哈，啊，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向我们的委身，他献上甚至他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只要跨出一小步说，主，我今天也要来得着你，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好，非常简单。好，他的眼睛，哦，有无穷的知识和智慧，他的眼睛是带着爱，他的眼睛是带着那天父爱那世上的灵魂，爱我们这一些哦，这些人。所以我们在耶稣的这样一个眼光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他所爱的，哦，他的三峡就是他有丰富的情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哦，耶稣基督他有丰富的情感，哦，好，那他的嘴唇就讲到他传讲神的话，这是下一次，哦，这是下一次。好，那后面还有耶稣基督的双手，就是他做成神圣的工作，神的工作，他身体彰显神的一个爱，那一个柔和的同情心对我们，然后他的三角就行出神的目的啊。在下一次我们就会这三点放在一起，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工作，神的旨意怎么在他身上啊实现，而且耶稣基督还要来啊。所以那个最后第九就是他的荣美。啊，当我们瞻仰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他要分赐给我们，而且他的口代表与我们亲密的关系。好，还有接下来，啊，很多几个星期我们要继续，啊，所以当我们明白，当我们了解，当我们知道，啊，当我们，真的是，来到耶稣基督他的荣美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圣经的经文不来向耶稣基督来表达，啊，我们对他的爱，而且我们向仇敌来宣告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没有任何仇敌的欺骗，啊，可以来掳取我们，甚至包括神要敌人仇敌企图在我们孩子当中做那些破坏的工作，啊，我们可以向这些仇敌来宣告我们的耶稣已经将我们的儿女已经分别为圣出来，是归给他的，啊，像自己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在挫折当中，我们可以用这些经文来宣告，啊，但是，哎，耶稣基督，我相信你的领导，我相信你给我的带领，我相信你给我的公义，我相信你要医治我，所以这就是一个宣告，啊，相信我们，哎，姊妹就这样来宣告，像他人看到弟兄姊妹之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来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所以这个是四方面的，啊，哎，向上，我们向耶稣 像下面仇敌还有我们还有他人就在我们周围。好，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今天要进到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三辖。三辖，三辖你知道吗？这一边还有这一边，哈哈，两辖啊，三辖就是比较丰富的情感。那是在雅歌这个 第五章的十三节的前面 A， 他讲到心腹在那里宣告赞美，说耶稣的两腮呀，如香花旗，如香草台。等一下我们来看啊，香花香草台。但是第一个我们明白，这个三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情感的表现嘛，就是我们人看到这个人的情感啊，一个搀扶，哎，这个人是啊，在高兴啊，在不高兴啊，哦，在发火啊，还是在生气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感。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小孩子很可爱嘛，那这个小孩子怎么样？他在微笑，可能他在高兴啊，他在喜乐啊，他喜乐啊，就像我们那个孩子一样，长得蛮像的。那个好，这个孩子呢，他在生气啊，他在不爽，对不对？他在不爽啊啊，那个哎，这个孩子呢，不，好像有点伤心啊，好像有点那个，也有点那个在那里。就是哎，被欺负了啊啊，这样的那个表达啊。还有一张就是我小时候了，给大家看一下了，哈哈，看看我原来的我啦，原来的我是长得怎么样的，可爱不可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可爱不可爱？你看两条眼睛啊，细细的笑起来啊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酒窝，哎，你仔细看，现在还有啊，但是现在好像。已经要 disappear， 已经要不见了。哎，但是神创造我的时候，你看就这么样的可爱啊！所以我就一直在祷告，在神那样恢复我原来就像这个生出来的时候那个小孩那个时候这样的情感啊！哎，希望下一次你看到我的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哈哈哈哈，我也正在转化啊，正在转化啊！感谢主。所以这里讲到那个。耶稣基督的两腮啊，如香化旗啊。那香化旗就是那个在那个花园里面呐、啊，哦，就是一层一层呐、啊，很多那个各式各样的花。那当时这个年代，当然只有王啊才有这样的财力啊，这么大的那个啊花园。如果你去圣地亚哥的路上，好像那里有一个花圃，对不对？那当然这里所看到的那个所罗门王的那个花园，那当然是更大了。你去那里就很惊讶，对不对？啊，很稀奇，那么多花，哎，充满了花。所以耶稣基督的那个情感是丰富的啊，是丰富的。然后香草台那个香草啊，这个后部那个味道你，你哎经过的时候啊，远远的就闻到了耶稣基督那情感里面所发出的耶稣基督的那一个香气啊，都已经闻到啊。所以我们每天早晨在这里聚会前，我们首先为什么祷告？为我们招待祷告啊！我们招待站在那里的时候，哇，有人新人了，车子一开进来，才 park 还没有走出来，哎，车子里面怎么有不一样的味道啊？哎，是不是啊？原来我们的招待那一个香气啊，就已经散发出去了，散发到我们的 parking 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啊！啊啊，充满了。那浓郁的香气啊，那是我们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丰富的情感那个表达。好，所以当我们来看啊，那个两腮，就是看耶稣基督这个情感的时候，我们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啊。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呢？啊，刚才讲到情感就是表现展现我们每一个人哎里面的感情。啊，我们的个性啊，我们的里面的人嘛，对不对啊？是不是？然后我越跟啊翔哥越接触的时候，哎，我就越从他的情感里面，我就知道，哎，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对不对？他里面的个性，你就越了解。所以情感是展现我们里面的，不只是说，哎，脸上这个，有时候你看到人在笑，这个肌肉在动啊，但是 但是这个肌肉一动是好像抽筋一样，这就皮笑肉不笑，对不对？还没有表达里面的那一个情感。但是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表达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情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的情感？耶稣基督不只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啊。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去明白，我们对耶稣基督是神绝对是相信啊，对不对？尤其是我们华人啊，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的，又是一个人，在他里面是神，在他外面所彰显，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的情感就是神的一个情感。所以耶稣基督是有神形象的完美之人啊，完美之人，他来到地上了，我们看到神的形象，他是有感情，是有情感的。你知道吗？实际上，过去我常常也有错误的认识，尤其刚信主的时候觉得那个哇，真的是我们的上帝很严肃的啊，是不是？就好像看到我们中国人的爸爸一样，就是严肃的一个脸呐，都是不敢碰一下的。碰一下，实际上这个都是过去那些希腊的那些哲学的那些文化的影响，因为希腊的文化对全世界这个影响力太大，甚至渗透到教会里面一样。他们说，如果上帝有情感的话，上帝不是要被你影响了吗？是不是？我就可以因为我去左右上帝啊？这个是他们的逻辑啊。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的神知道所有的一切，所有所发生的都在他的手上，他是不受人所左右的。但是我们的神他要将他的心情借助耶稣基督在地上让我们所看到的时候，让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情。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情感，丰富的情感，他就毫无瑕疵的展现出我们神的心情，神的心情，神的心情。所以耶稣基督是 perfect， 他是 for God 又是 for man， 所以他是 perfect man， 他是完美、完美、完全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没有人是完全完美的，因为我们过去因为亚当的关系都犯了罪，但是神要恢复他原来的那一个创造，恢复神将当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一个吹的那一刻气的时候，神将他的情感也吹在里面。但是我们犯了罪，以至于我们里面一个人灵啊，过去是死掉了，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灵活过来，但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们被扭曲的那一个情感呢，要得到医治。就好像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你看我那个照片很可爱啊，但是我慢慢的去了小学啊，老师说小朋友不要乱动手哦，手放在后面，是不是？是不是？在家里吃饭，我们家有规矩啦，吃饭时候不要讲话，讲话时候你把饭粒掉下来啊，是不是？讲话留着后面讲，都是很严肃的。这样慢慢的一个神造的那一个神的那一个喜乐，原来你看笑起来两个眼睛都要眯眯的，慢慢就不见了。慢慢的就是说连说话都不敢说了，不要说笑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我在那个到高中的时候我都不敢跟老师讲话了，当然女生更不敢讲话了。到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开始敢去问老师问问题了他有 office hour 嘛，去问问题。但是看到女生也是很怕的神慢慢慢慢要来制作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以至于我今天至少我可以脸上有点笑容嘛，是不是？我还可以在这里敢这样跳动一下。神在恢复他原来的创造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原来那一个扭曲的那一个情感，因为是家庭的原因，因为是社会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要来医治我们的。像我这个是小 case 了，你知道吗？在我们 LA 过去 有一个家庭呢，也是华人，父母就是他母亲，他怀孕的时候呢，本来是一个男孩子，那母亲后来就流产了，很不幸啊，啊，那后来那母亲又怀孕了，啊，结果生出来是一个女孩子啊，所以他父母就觉得说，这不应该是女孩子啊，应该是男孩子，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作为男孩子来看待，来养嘛。所以教也是啊，所以第一句话，这个小女孩会讲的，她会讲什么？她说 ：“I am a boy， 我是一个男孩。”以至于她成长的过程里面，她的这个，她的认为，她的身份呢、啊，她就是一个男孩子啊，所以。在十岁的时候啊，在小学开始，他就都是跟男生的，不只是跟男生在一起玩的，而且他的照片你去看，他的头发啊，那他现在有一本书啊，叫《The Exodus》啊，出埃及啊，啊，那个甚至在那些帮派里面呢、啊，都是男生呐、啊，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女生呐、啊。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原来因为家庭的关系父母这样的看待，以至于他自己成长，他整个人是扭曲的，不只是这个人性的扭曲，当然他的情感也是完全扭曲的，他不会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说哎，娇滴滴的跟爸爸妈妈，对不对？他不会啊、哦，他不会去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啊，很啊这样蹦啊跳啊，对不对？哦，他心里面充满了一个仇恨，他看到谁的恨，他看到谁的恨，所以他的情感完全的被扭曲。但是他的故事没有停在这里，我等一下还要讲，神可以做这样医治的工作。他发展到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神可以来医治他，神可以将他从一个扭曲的心情、情感、扭曲的个性、一个扭曲的甚至人的性的 identity 里面把他带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有希望的，多多少少都有扭曲的情感，就像我一样，但是神要做成我们、哎、像耶稣基督一样丰富的，是带有神的一个圣洁的情感。好，我们等一下要来看啊。好，所以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荣美的时候，神的荣光要照在我们身上，就像那一个一致的光一样，要来转化我们的情感，以至于我们的情感可以慢慢像耶稣基督。我这里英文用的是 We can be fully human，因为当我们的情感是扭曲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原来神所创造的那一个 fully human， 所以我们神就在我们身上做这样恢复的工作啊！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好，耶稣基督的情感呢、啊，我们从那个新约里面啊，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太多耶稣基督他情感的那个。表现显露，我这是放一些例子、哦、你自己去找。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在听到的时候，那个传道人他就在讲神的那个心情情感的时候，就给下面听众不是会众了一个挑战，说从今天开始你回去圣经从旧约开始读到旧约最后新约最后，你把所有神的心情啊情感把它 highlight 出来。结果那个很多年轻人啊，结果那个年轻人听进去了，听进去以后他就 每天读圣经的时候，他就真的特别注意耶稣基督神的情感，他把所有都 highlight 起来，后来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以后，他现在也成为一个传讲耶稣基督这个荣美的一个传道人，很棒啊。好，那个耶稣基督他那个 怜悯 compassion 啊，就英文叫 compassion 那个怜悯的心。那耶稣基督的马太福音有记载，还有其他的那个福音书，我把它这里都打出来，你不用记下来，因为我们这一个 slides 啊，这个 slides 都放在我们教会的 website 上面啊，从过去到现在 都有，你可以去上面去拿啊 ，copyright right to copy， 所以都可以使用。好，那个马太福音，哎，耶稣在地上，他开始啊、那个来服侍的时候，他就看到那犹大的百姓，哦，就像没有牧羊人的那个羊一样，那样的痛苦流离，他一个怜悯的心就起来。耶稣他成为他们的好牧人，他为他们而死，也为我们而死，成为他们的大牧人，来带领他们，来带领我们也是。就耶稣基督那一个怜悯的心上，甚至他看到，哎，不只是疫病了，看到怎么样，五千人、四千人，哎，肚子饿了，他怎么样？他就供应他们吃啊，哎，没有说，哎，我们现在要开饭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奉献来收饭钱，有没有？没有啊，他那个怜悯的这样一个心呐、啊，不只是供应我们邻里的需要，哎，我们这个胃的需要，我们疾病得医治，甚至哎，家人家有一个少年死掉。他那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啊，寡妇在那里哭泣，耶稣基督看到听到以后，他怎么样？那个少年就从死里复活，那一个怜悯的心啊，哦，是我们今天要求的，要求耶稣基督也将我们这样一个怜悯的心能够给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怜悯心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场所、任何的公司、任何的教会、任何的社区里面，可以跟人相处。好，如果有时间的话，等一下来讲一些见证啊。好，第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会惊奇啊，是吧？惊讶、惊奇 ，amaze 啊！哇，耶稣基督也会讲哇！哎，你会不会讲哇？好像中国人很好讲哇！我现在在学习哦，看到哎，看到我们女儿哎，很棒哇 ！You are amazing， 对不对？看小孩子哇，对，耶稣一样啦。当他在在那个加百农，是叫加百农啊？啊，那个那个 city 啊，城里，那个是罗马兵丁的那个地方啊啊，有一个罗马。今天的百夫长说，因为我家里一个仆人病了，哎，听说你很会医病嘛，对不对？啊，帮个忙啊，啊，哎，耶稣说要去，但是他怎么样？那个百夫长怎么样？他说，哎，不用了，你只要讲一下嘛，发一个命令啊。百夫长，哎，耶稣就稀奇啊，哇，有这样大的信心啊，只要耶稣讲一下，还不要亲自去到那里，那人就可以得到医治啊。百夫长说，我指挥下面的兵丁，也就是这样讲一下嘛。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迹其实要发生的。但是这个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那奇妙的神啊！当我们看到，所以星期五晚上我听到这样见证的时候，我说：“哎，姊妹，你来给大家分享。”所以我在那里，哇！大家也都哇，这是一个 amazement，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啊！啊。所以这样我们就被神的作为所吸引，神吸引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看到他的爱，接受他的爱，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当我们这些已经成为他儿女的来到他的怀中，就像那老约翰一样，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好，所以耶稣惊奇的那个表情都有。好，耶稣还会发怒，哎，哇，圣经里面记到耶稣还会发怒啊，简直不可思议啊，对不对？那耶稣有两次发怒啊，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看到圣殿里面很多人在那里做买卖啊，哇，买鸽子啊什么，你要去敬拜，要奉献，你要做里面买啊，换钱的时候，你不是说一块美金能够换六块钱的人民币啊，一块美金啊只能换一块钱的人民币啊，是这样的换率啊啊！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啊，神的殿是祷告的殿，还反而成为那些 宰我，就说不圣洁，进到神的殿的时候，我们的耶稣他发怒，他非常的生气。在另外一处说，耶稣他心里面为神的殿着急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发怒的话，只有一个理由，说我今天为神的殿着急。那个着急是 zeal， zeal， 那个 zeal 就是说那一个火热在他里面焚烧啊起来。所以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绝对不要做生意啊！如果我是推销商品的话，绝对不要推在我的教会，在不是我的教会，在我们教会里面推销产品啊！啊，如果我是那个做我生意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好的话，哎，张老师，你有需要看我送给你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保持神的殿的圣洁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你要发怒的话，要生气的话，那你先来跟我讲一下，关照一下。牧师，我受不了了，我要发怒了。我说，哎，弟兄姊妹，来，我们来一起祷告，先来祷告吧。所以神的殿是祷告的殿啊，我们先来祷告。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理由，我们可以发怒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啊，那还有其他的例子。好，耶稣他也会忧伤了。当耶稣要上十字架被抓那一个晚上，可西马尼园，他在跟父神祷告啊，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啊。那另外一处讲到他那个汗啊流下来像血流一样啊，医学上说他那个微血管爆掉了，所以他的汗啊像血一样流出来，他心里非常的忧伤。为什么忧伤你知道吗？因为他要去喝那一个苦杯，因为是耶和华神那一个杯里面充满了神的愤怒，那个愤怒要倒下来，那个愤怒是因为人类犯罪，人类背弃了神，抵挡神，神将所有的愤怒要倒在神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看这一个惩罚是何等的，将是何等的疼。耶稣在那里忧伤啊，他跟神说，这个杯能不能撤掉，但是这要按照天父你自己的旨意，他要去来承担我们你我所有人所犯下的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在他的身上。而且耶稣基督他的忧伤当然也包括他看到那些世上的灵魂需要拯救，需要神的救恩，所以他愿意，因为他来到世上代表神来拯救。这是神的爱，神的爱这个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化成了那一个忧伤，那个忧伤，弟兄姊妹，你要去体会。你甚至跟神说，我要有这样一个对人那世上灵魂的这样一个忧伤，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十年前，2008年，我们在那个佛罗里达 Lakeland， 那个时候在那里有一个医治的这样一个 awakening， 一个复兴的一个 conference， 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至少半年以上。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8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去，也带了另外一个年轻人，他有渴慕说，哎 ，I pay for your everything, hotel, food， 因为他有这个 design。我说一起去到那里。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年轻人，从那个夏威夷啊，Hawaii 夏威夷来，哎，因为他也是一个华人样子，他就找到我们。这里面华人也不多，很多世界各地去的。还有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的父亲在夏威夷，我的父亲生病非常的严重，差不多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但是他还没有得救。他说能不能你们来为我的父亲来祷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跪在地上为他的父亲来 来为这一个灵魂来呼求神啊，神的怜悯啊，降临在他的父亲的身上啊，让他可以这个年轻人回去的时候，神的救恩不只是领导让他父亲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那一个对灵魂的那一个爱，对灵魂世上灵魂的那一个忧伤啊，你知道吗？从天上就好像倾倒下来在我里面呢、啊。我那天 Amy 也记得，应该我也失去控制，在那里嚎哭啊，为他的爸爸嚎哭。那个时候之前两年前我妈妈过世，但我妈妈已经是信主，她去天上，神有让我看到她在天上跳舞，非常喜乐。我妈妈过世，但心里也很伤心。那个时候的伤心，根本比不上那一个大声嚎哭啊！那个一万多人的那个聚会的场所啊，就是神那一个忧伤的脸，就充满在我的身上，在那里嚎哭。这不是我，这是神，神在那里，他爱那一个他的爸爸，神要拯救那个世上的灵魂。所以我就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个对灵魂的忧伤，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们以色列人如果不相信，你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甚至我就死掉也情甘情愿啊，情愿啊，只要你们来相信啊。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对世上灵魂的这样一个忧伤，以至于我们可以来为神来传他的福音，来抢救灵魂。好，另外一个忧伤，当然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前六个小时三个小时是我们挂他，那后三个小时是天父神把他挂在上面。因为耶稣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忧伤，知道在那一刻神与他的关系完全的断绝，因为他代表我们挂在这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基督那个忧伤是因为神的爱。所以当我们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那个对灵魂的忧伤是非常自然的，可以从我们的情感里面表达出来。好，这是我们所要的。那耶稣基督是充满也充满了喜乐的啊，充满了喜乐。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当耶稣基督差派那七使啊，那个门徒啊，都一堆的出去那个传福音啊，那里赶鬼，那么他那些人回来报告耶稣怎么说啊，很棒啊，你知道吗？我奉你的名在那里祷告，那个鬼都逃走了。耶稣讲什么？哎，这个很好，哎，朋友，这真的是很好，很有能力。但是他说，你更要怎么样？你更要渴慕，更要宝贝的是你的名记在天上的本子里面啊，在神的生命册里面。这是我们所宝贝的耶稣基督。那个时候马上说什么？圣灵就感动他，他在那里欢喜。那个欢喜是 rejoice， 原来的 Wednesday， 原来的那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他里面奔发出的一个喜乐从他里面奔发出来。因为为什么？神自己的心意将那些单纯的人，那些婴孩，就像我们一样，非常单纯，单纯的就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你知道，我来美国以后，哎，人家跟我传福音，我就接受了，我就马上接受，到现在还没有后悔，哎，就像小孩子一样，就这样，哎，就这样接受，反而对聪明通达人呐、啊，而且很多问题啊，脑子很大。哦、问题反而都隐藏起来、啊、好像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所以耶稣在那里喜乐，因为神的心意向犹大的百姓显现，神的心意向我们来显现。我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我们就这样受洗就得救了，就得救，非常的那个简单、哦、这个喜乐耶稣在其他的里面都有，我们啊继续可以看。好，另外一个，当然耶稣基督情感里面的爱啊，里面的爱，这一个爱啊是没有条件的爱，这一个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 场合里面，耶稣基督这里讲到说，耶稣基督看他看什么？看那个少年人。那个少年人来了，跟耶稣基督说：“你看，哎，我什么事都做，我哎那个诫命都守啦，对不对？我还有到底要什么事要做？”哎，耶稣基督怎么样？就用爱的眼光就看他，看着他就爱他。难道耶稣不知道那个少年人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挑战吗？当然知道嘛。但是耶稣基督他看到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就爱他。我们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这个少年，我们这里这些人还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些穆斯林的人，都是神的儿女，神都爱他们，甚至那些同性恋者，神都爱他们。当然神不赞同同性恋这件事，但是同性恋者神也爱他们。这是教会要决心的时候，这个是教会要让神的那一个真的爱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教会基督徒彰显出去的时候，去拥抱他们。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教会里面，在那些神的信徒神的门徒里面，那一个我刚才讲到的那个Alice 一样的，他原来名字叫 Alice 一样，他现在名字叫 Sarah 一样的。等一下我跟你讲他为什么叫 Sarah 一样，改名了。他从小就生活在变成一个同性恋者，十几岁啊就开始跟他是女生嘛，实际上他跟另外女生就生活在很多人，一直到读大学他也是这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 style。 但是虽然他也非常那个时候恨恶教会的那些人啊，就是他高中一些有些基督徒的同学那些说，哎，要为他祷告帮助他，他都拒绝，还恨恶他们呢，是那个情感的那个扭曲啊摧残。但是有一个他高中的同学没有放弃，一直跟他联系，一直为他祷告，用神的爱去爱他，以至于有一天耶稣亲自来造访那个 Sarah Alice Yan 那个女孩子。耶稣跟她说什么？她说我爱你，你生出来的原因就是要来让我来爱。耶稣没有条件的爱她，耶稣不是那个时候来马上指责他那个同性恋的行为，当然这是一个罪，但是耶稣先用那一个爱的眼光，将耶稣的爱父神的爱让这个女生的心先要得到融化。虽然反反复复很多次，后来他完全的拒绝了同性恋的生活的那个形态。他在很多的地方现在在做见证，他写那个书的 Exodus、啊、然后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如果没有耶稣的爱，没有教会的爱，他那一个被仇敌所挟制所扭曲的那一个情感永远不得翻身的。所以这是耶稣他的爱。好，那我们要来看一下，那在圣经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说你去找来耶稣他有害怕。我们常常有没有害怕？但是耶稣没有害怕，在风浪当中他可以叫风浪停止，他可以叫彼得在水上行走，只要我们有对他一个这样的信心，找不到害怕。耶稣没有焦虑，没有 anxiety。 你知道在美国有多少人吃这个 anxiety 的药？ 40 million、啊、40 million 就是4000万，是不是4000万人每天要吃 anxiety 那个焦虑、那一个担心，那一个恐惧，那一个担忧。耶稣说 哎，天上的飞鸟它也不跟踪嘛，对不对？哎，但是它每天都有吃啊，啊，都有吃，对不对？就像我们家养的那条狗啊，哇，它很 enjoy 啊，它从来没有担心啊，害怕啊，它根本不担心啊，每天都有吃啊，哎，怕我都怕它不吃啊，对不对？啊，神是看顾我们的神，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的神。另外，耶稣没有节制的发怒，刚才我们也讲过，发怒，耶稣那个怒是义怒，啊，是要解决一个问题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常常仇敌所放下的害怕、焦虑、担忧，然后一有事情发生，那里面的愤怒就马上起来，以至于，哎，人家在前面车子开到你前面就很不爽，是不是？那就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怒气，很被冒犯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怒气。好，当我们的情感愿意在耶稣基督看他荣美的时候，放在神的荣美里面的时候，神要来转化我们。所以我们既然现在我们都在，我每天都在给大家看雅各啊，在雅各的那个爱章十四节，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旋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那个时候的心腹啊，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心腹啊，那个时候的心腹还没有完全的顺服啊，相信耶稣的带领啊，所以他那一个情感还没有被制作啊，甚至到第四章耶稣所讲到他的两衰的时候，实际上心腹还没有完全的生命的沉着啊。但是耶稣在那里跟心腹，就是跟尼布说，他说什么？我的鸽子啊，他所看到我们啊，耶稣的眼光是爱的眼光，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称我们是鸽子。上次我们讲过，鸽子是什么鸟啊？鸽子是爱的鸟，鸽子是忠诚的鸟啊，鸽子是一个单一注视的鸟啊，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圣洁的，我们是活在与神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的一个神的信徒啊，神的儿女啊，他在那这样的称呼我们呢，说你在磐石旋中啊，我们的耶稣就是那磐石啊，是不是？耶稣就是那磐石，那耶稣那个磐石，他离开，他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面离开的时候，为我们而死，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当我们愿意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接受他的救恩，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是要改变我们啊，而且这是一个隐秘处，他这里讲到陡岩的隐秘处啊，讲到那一个升天的神，那耶稣基督升天的奥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只是与他同死同埋葬，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也已经是有的。所以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就是我们与耶稣同死同钉在十字架，同死同埋葬了起来，同复活。但是我们的老我还没有被制作啊，还没有被制作，所以 每天还要背弃那十字架。就昨天我们读雅各看到了，去到那莫药山啊，对不对？所以要来，还要制作我们的那个生命啊。所以当我们愿意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活在他里面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你让我看到你的面貌啊，就是我们这一个情感已经被转化的那个面貌，应该是笑就是笑的，应该是在那里伤心就是伤心，应该是带着一个那个爱的神的爱，在我们的心情里面表现出来的那个面貌，就是那个面貌。所以耶稣说，我要看到你那一个秀美的面貌，而且要听到你那一个柔和的一个声音啊，柔和的声音，不是那个打雷的声音啊，就是我们的，当我们的心情被改变以后啊，那个声音啊，讲话起来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好像讲话都很牺牲，对不对？隐藏自己啊，是不是？他们说，哎，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听女生的啊，是，对不对？ 蜜月期的时候怎么样？也听女生也听男生嘛。哦，过了蜜月期以后，然后怎么样？哦，男生的声音也大起来，对不对？再过几个月的时候怎么样？男生女生的声音都大起来了，这个声音给谁听啊？不是给耶稣听了，给我们的灵师去听了。啊啊，这家人家是基督徒啊！啊，原来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最好也是不要碰他们了。所以我们就没有见证。耶稣说：“你的声音是柔和的，你知道吗？”老约翰，老约翰原来被称为什么？雷子啊！他不要称雷子，就是说他那个是雷子啊，雷子当了讲话的时候就像我这样大声，但是我现在这个大声里面是带着柔和的，应该这样讲啊。那个雷子的声音不得了啊，那个当耶稣那个啊带着门徒啊，哦，黑门上这样就是下来啊，啊经过撒加利亚啊，然后到了那个撒加利亚，经过一个称赞啊，哎，结果因为哎人家看你们这些犹太人嘛，对不对？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所以也不借肠胃给他们睡个觉或者吃顿饭了，对不对？啊，所以哎，雷子、约翰还有他的兄弟那个雅各怎么说啊？哎，这些人啊，你看不够情面。哎，我们跟以利亚一样，呼喊那个火就上面下来，把他们烧干净就好了，解决问题嘛，对不对？耶稣怎么说？哎，耶稣说，你们这些人，你都不知道你的心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他们这些人跟随耶稣基督已经有一阵子了，啊，是不是有一阵子了？但是还是像雷子一样。后来约翰改变，我们等一下来看啊，啊，所以哎，我们不要有雷子或者雷女啊，哇，雷女就更很恐怖啊，啊，好，所以我们情感的那个转化，从这个经文里面，因为没有时间多去那个再深入那个经文，那你可以去我们网站，我都把每天写的放在上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白接受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居然已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一个生命的这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是就已经跟耶稣基督坐在天上这样一个身份，我们是鸽子啊。啊，我们有这一个身份，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去接受啊，认定，然后我们要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自己。耶稣看到我们就是鸽子啊！你有没有祷告？我说啊，这是我祷告了，就是说啊，主啊，你让我去看你的眼光，看到我的太太，看到我的女儿，你是怎么想他们的？让我可以悄悄的了解一点吧。哦，那这样我跟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关系不是会更美吗？所以用耶稣基督的眼光，当然这个是看我家人，耶稣基督眼光也要看到自己，你知道吗？我刚才所讲的那个 Sarah Yan， Sarah Alice Yan 啊，他19岁的时候，耶稣造访了他，耶稣跟他说：“我爱你，无条件的爱他。”接受他，但是他的生活后来起起伏伏，他也接受耶稣基督，起起伏伏又经过4年，但是没有人放弃他，继续为他祷告教会，到23岁的时候，有一次参加教会的祷告，牧者为他祷告以后，他哭得很伤心嘛，啊，被神的爱所充满，结果他跑到卫生间洗脸了，对不对？洗好脸镜子一看，他一看，哎，这个里面怎么是一个女人呢？我们这个里面怎么出现了一个 girl？ 镜子里面耶稣基督的眼光充满在他的眼光里面，原来他所看到的自己，他是一个 boy， 这是仇敌在他里面所放的仇敌的眼光，仇敌要掳走他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的爱这要充满他，以后在教会的祷告，在众弟兄姊妹的爱里面，神的爱，神的眼光充满他，以至于当他在镜子里面那个时候在一看的时候，他看到了他原来神创造的他，他认得了他自己，原来他是一个个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眼光，我们也要用神的眼光来看，看到神原来创造我们那个美好。所以那个刚才看到放我小时候的，我现在要每天来看一下，我要恢复啊，好好恢复啊啊！所以被耶稣基督的爱来吸引。那老约翰从雷子变成，你看老约翰，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那一个怎么样？头靠在耶稣胸膛啊，被耶稣所爱的那一位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老约翰讲他，讲他自己啦，啊，讲他自己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我们想想，老约翰刚才讲雷子，像老约翰哦，那个肯定是一个瘦小，对不对？哦，像一个女生一样，靠在耶稣，实际上他是一个很高大，他是一个雷子，他过去是使徒约翰门徒了，为使徒约翰为多少人受洗，对他帮忙，所以身强力壮，但是因为他明白。那父神的荣耀，父神的爱，今天已经借助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看到，那耶稣基督是父神怀中的独生子所爱的，所以我今天也靠在那耶稣的胸怀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我今天不只是说跟耶稣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我跟父神啊也恢复了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他被耶稣的爱在心里面吸引，下面他里面的心情就改变了，改变你知道吗？上次讲到彼得啊，彼得，对不起啊，今天时间好像还早啊，为什么啊？时间还早，所以我继续讲，还是大家要吃饭啊啊，可以啊，忍耐一下嘛，对不对？忍耐一下。啊，陪我一下，这样啊，那个，你知道上次我讲彼得那一次三次不能止，对不对？那天晚上，哎，圣经里面说还有一个门徒啊，进了那大祭司的院子啊，没讲那个名字嘛，对吧？但我们知道是就是约翰，就是那个老约翰，对不对？他也进了。哎，彼得那一天晚上三次不能止啊，不只是耶稣看到，回头用爱的眼光看彼得，彼得。放声大哭，后来，哎，约翰有没有看到？当然看到啊！啊，彼得，你这臭小子嘛，对不对？他也看到了，是不是？啊，所以那个，所以当耶稣后来三次啊，上次讲问彼得啊，你爱不爱我？对，耶稣就造就彼得，而且跟彼得说，你是要喂养羊群的，就是你将来是教会的领袖啊。确实，彼得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彼得在那里问耶稣，他问什么？哎，约翰这个人将来会怎么样？他为什么问约翰这个人为什么要怎么样呢？他说，哎，这个约翰明明看到我这样的软弱啊，他灵性要比我更好啊，他圣经的经文背的比我更多啊，他每天都花五个小时祷告，不但方言祷告，灵性祷告，哇，他这么棒，他这个人怎么办？彼得这样子在问耶稣啊，他说耶稣这个人的事，他是耶稣当然会有安排嘛。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彼得这样一个软弱的一个光景里面，不只是彼得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还有一个约翰对他的爱。约翰没有站起来说啊，耶稣不公平啊，你看看那一天晚上，你看那一天晚上我进去院中，他在外面还在那里否定你，没有人门徒跟你啊，也没有人跟你跟到十字架，就是我一个人，你看跟到你十字架，你说叫你的妈妈看我，我看你的妈妈，你连你妈妈都交给了我，这是不公平嘛？我应该是教会领袖才对，是不是？没有，他在为彼得祷告啊。所以当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圣灵浇灌下来，彼得是一个门徒站起来的时候，彼得在那里传讲耶稣，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跟犹太人的时候，哎，约翰怎么样？彼得下来，你圣经还没有像我这样说啊， 是不是我来替你讲啊？没有，他在下面一定是为他来祷告。彼得啊，哇，真的你真的很棒哎！耶稣给你的福照你现在已经在你的身上，我已经看到了，加油彼得，就像我们班长一样，跟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成家，每天说怎么样，他们加油，所以每个人都要加油，像彼得一样，像约翰一样，啊，加油啊彼得，哇，真的是太棒了，虽然你软弱，但是耶稣基督那个爱就坐在你里面，软弱的要得到刚强的，你看你太棒了，继续啊继续啊，太棒了，他在下面为他鼓掌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他被耶稣基督的爱深深吸引以后，他从驴子啊变成了一个不只是耶稣被耶稣所爱的人，他成为一个爱其他人的人了。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神要将这样的一个情感坐在我们里面。你知道约翰到什么程度？约翰，你知道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然后到启示录啊，这五本书，他没有在彼得殉道之前出来的，彼得殉道之后，他才写了这些啊。他从来没有说要去盖过彼得，弟兄姊妹。今天在丰收教会也是这样，我们要有兴起，就是像约翰一样的，让我们年轻人起来，让我们属灵的年轻人可以起来，不是我们要盖过他，让他们起来成为彼得，成为彼得。好，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做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可以来转化我们的情感啊，所以我们愿意将我们扭曲的情感钉在十字架上面，与耶稣一起说同钉十字架，对不对啊？我们的那个扭曲的情感应该要钉在上面，钉在上面啊！所以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啊，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那个情感上面的那一个缺陷，啊，那一个 deficient， 啊，那个缺陷，那个扭曲，啊，求神真的是让我们塑造成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所以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隐秘处，就像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看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情感，这样一天一年复一日，啊。乐复一乐要得到转化，因为他说那是一个斗阎的隐秘处，那斗阎的原来就是说是一个天子，就像雅各的天子一样，是通天的，以至于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不只是说我们有这个身份是复活的，跟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的，而且这是变成一个实际的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个转化，让我们这个情感是 upgrade， 可以 upgrade， 好 upgrade，最后像耶稣基督有天国的这样一个情感。好，最后我们要来看这一个经文啊，我们就来结束敬拜团上来。我们知道当那软弱的心腹啊还没有完全顺服相信主耶稣带领的那一个心腹，生命还没有成熟的那一个心腹，耶稣在那里呼召他要离开他的安乐窝嘛。那一个安乐窝也可能是我们觉得自己现在还不错的啊，觉得我这个脾气就是我原来就是生来就是这样啊，这个我父亲的遗传嘛，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好像还恣意的活在这里面，哎呦，那个扭曲的情感，好像我没有办法去碰它，没有办法让神坐在我的身上。但是耶稣说，只要你进到我里面，那个磐石的弦中，那陡岩的隐秘处，神的爱要来转化我们，转化我们的情感，以至于在雅各四章三节的时候， 耶稣虽然心腹还没有成熟，但耶稣在那里称赞了一个心腹，就像耶稣所看到，你要让我看到你那秀美的容美啊，你要让我听到哦，你那柔和的那个声音一样。耶稣在那里称赞他的心腹，就是我们的。他说：“你的两太阳啊，就是我们的两颊，就是我们充满了内心的那个情感的世界的那一个表现跟彰显。”他说：“在拍子内啊，就在拍子内，就是在那个隐秘处，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就是我们在每天的祷告，每天的读经。”跟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在那里等候他，寻求他，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这两太阳要变成那石榴啊，那石榴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果子，那石榴红了有营养，让我们吃了不只是身体健壮，让我们吃了里面的心情也是转化。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他所流的宝血，只要我们愿意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他要转化我们那刚硬的心，要变成柔软，蕊子要变成不只是耶稣所爱，爱是更多，我们也爱耶稣，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遭的人，爱这一个石榴，就是那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我们有仁爱、和平、仁爱、诚实，是不是？啊，温柔了、啊，还有节制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做，居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当耶稣基督在山上教训门徒的时候，就是登山宝训五六七马太福音，你回家去看，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宪法准则，最最最最基本的。其中耶稣说到什么？其中耶稣说到，他说啊，当有人啊在你的右边打你一个耳光的时候，你要转过你的脸，将你的左脸伸过去，说再来一下。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两太阳两颊的定义。我们怎么样才有就像耶稣所看到的那个心腹，你的两太阳在拍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一样的秀美，那一个耶稣基督的情感，那一个耶稣基督的爱，那一个耶稣基督愿意来接受那天父那一个苦悲。他说你的右眼被人打的时候，你的左眼也要转过去，再来给他打一下，你就有两颊，你就有这一个两太阳。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受到别人的指责，或者受到别人的误会，我们是要以牙还牙，还是我们要像耶稣所教导的，右眼被打，右眼被打，左脸也可以伸过去说再来一下。当我们学会这一个功课的时候，可以跟你说，圣灵就做成了在我们里面那一个扭曲的那个心情的改变，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求神 讲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一个，我虽然右边的脸被人打了，但是我也情愿左边的脸给人再来打一下，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先做成了这一件事情，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牺牲的。他要将这样的工作今天也做在你我的身上。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一点点时间来敬拜。 让我紧握住你的手，使我将生命倾注于你，这是用我的血与你所立的誓言，作为你生命的赎价。爱的火河流进我心，焚烧之灵将我污秽除尽，十字架使我们深深连接一起，你的爱情彼此更坚强。 我心所爱你极美丽， 十字架有难你最沉的你，你的脚中所浸自己何等的佳美，苏醒人心跌烂复兴，让我紧握你的恩手，跟随你脚步前转不离，你眼目发出火焰沸腾我心，我们深渊与深渊相依。火燃烧，燃烧在我血里，使我为朋友征战到底。爱火燃烧，燃烧在我血里，使我一生为你沸腾到底。爱火燃烧，将你烙印我心，是我一生爱你虔诚不移。爱火燃烧，铭刻在我心里，与你今生相约，见面在永恒。 让我 紧握住你的手，使我将生命倾注于你，这是用我的血与你所立的誓言，作为你生命的赎价。爱的火河流进我心，焚烧之灵将我污秽除尽，十字架使我们深深连接一起，你的爱情彼此更坚强。 我 心所爱你极美丽，舍下忧难比最沉的你，你的脚中所浸自己何等的佳美，苏醒人心点燃复兴，让我紧握你的恩手，跟随你脚步旋转不离，你眼目发出火焰沸腾我心，我们深渊与深渊相依。燃烧在我血里，使我为朋友征战到底。爱火燃烧，燃烧 杀在我心里，使我一生为你沸腾到底。爱火燃烧，将你烙印我心，使我一生爱你坚贞不移。爱火燃烧，铭刻在我心里，与你今生相约，见面在永恒。爱火燃烧，燃烧在我心里，燃烧在我心里，使我一生为你沸腾到底。爱火燃烧，将你烙印我心，使我一生爱你坚贞不移。爱火燃烧，铭刻在我心里，与你今生相约，在我心里，是我为你奋勇征战到底。爱火燃烧，燃烧在我心，是我一生为你沸腾到底。爱火燃烧，将你烙印我心，是我一生爱你坚贞不移。爱火燃烧，铭刻在我心里，与你今生相约，见面在永恒。 是的，主，那爱的火燃烧在我们中间，燃烧在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个儿女当中。主啊，求你来燃烧我们，来洁净我们，烧去所有被这个世界所扭曲的情感，烧去我们心中的悖逆，烧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圣洁，烧去我们的软弱，烧去我们的一个不甘心被破碎的旧照。主，求你来焚烧我们，让我们今天被你的爱所焚烧的时候，主，我们的情感要被转化，主，我们的思想意念要被改变，主，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照耀你荣美的时候，主，你的心情那神极美极完美的心情就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让我们一起在主你自己的身体里面彼此的来造就，彼此的来见证，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生命的真实的力量，成为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形象的真实。主，求你来浇灌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圣灵啊，求你来浇灌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像心腹那一个一直说，主，我们就降服你的带领，主，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进到那磐石的宣中，让我们进到那陡岩的隐秘处，让我们每天在你的荣光当中敞开我们自己，让你的荣光来照耀我们，就像那一个曾经被这世界所扭曲的塞拉亚，那曾经是睿智的约翰一样，可以看到主你给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国里面的地位，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称呼，让我们活出你所称赞我们的 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在每一天城墙上面祷告，每天在你的面前来吃你的话语，每天在我们的家人的面前用我们被修理过的那一个美好的情感，让我们的家人也一起来经历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的邻舍不再听到我们家中争吵的声音，让我们工作的场所看到我们是不一样的，有耶稣基督那美好的心情，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用我们自己已经从你那里领受的爱来托住那些软弱的肢体，让他们起来，让他们成为彼得。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来祝福基督徒丰收教会，带领我们往前走。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师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圣徒同在，直到见你面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